一共只要178元，您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月4号星期日，农历腊月十九。今天是农历24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立春。立春后气温回升，隆冬气候已经快要结束。立春是从天文上来划分的，而在自然界，在人们的心中，春意味着风和日丽，鸟语花香，春也意味着万物生长，农家播种。今天的第一部分，我们将继续为您安排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播讲的评书《京西风云录》。今天是这个系列的第八集，历史名村文化深。京西这一块地界里拥有着在科举制度背景下盛产举人的陵水村，700年窑火不息的皇家琉璃文化之乡琉璃渠村。那这些村落背后都有哪些故事？这些村落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文化遗产？赶紧有请王月波为我们讲述京西风云录。提到京西，你会想起什么？在古道和运筏中感受历史厚重，于妙峰长城上体会山水秀美，门头沟乌金墨玉温暖京城，平西抗日根据地英魂不朽，历史名村展现文化雄浑，特色舞台浓缩民间百态。 说不尽的风云变幻，道不完的沧海桑田，京西风云录，我是王月波。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王月波讲述京西风云录。 说不尽的风云变幻，道不完的沧海桑田，京西风云录，我是王月波。我为大家说京西风云录的第八集，历史名村文化深。传统意义上的村落呢，又称村庄，是农村聚居繁衍生产生活的地方，是由农耕文明产生的社会单位。中国呢，那是有着悠久农耕文明历史的大国，因而也是世界上村落最多的国家。由于形成的早晚、起因、人口来源、地理以及人文环境的差异，村庄的规模大小、民风习俗等也各有不同。改革开放以来啊，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传统村落也急剧减少。为了保护具有悠久历史和明显文化特色的村落文化遗产，进入21世纪开始实施包括古村落在内的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从2003年起，国家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分批公布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地处永定河流域北京大西山中的门头沟区，山区面积占全区总面积的 98.5%， 数十万年乃至上百万年前已有人类活动。距今呢，约10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东胡林人已显现出原始农耕文明的萌芽。隋唐时期已出现有文字记载的村落，明代史书中记载的村名已有100多个。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保留下来的传统村落数量居北京市各区县之首。2007年头几批公布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北京市啊有3个都在门头沟区，依次为川底下、陵水、琉璃渠。川底下村呢，为国家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第一批公布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之一。根据相关部门文件， 川底下村可以简写为川底下村。那么该村位于北京大西山之中的门头沟区斋堂镇川柏沟里头。那么东南距镇政府7公里，距区政府68公里，距市政府 93.5 公里。2016年户籍人口68户，122人，总收入呢是2179.2万元。仅就村名而言，这个村字呢就已经颇具深厚文化的内涵。在辞海当中村字有五种解释，一个呢是烧火做饭，第二个呢是做饭用的灶，第三呢为戏剧用语，第四呢是古地域或古族名，第五是姓氏。那么在云南昆明市呢曾经有古川国以及东川乌芒西川白蛮的之说。那么古代有一种名为蝌蚪文的文字，即为川人所创造的。后来这个川人融入了撒尼族，撒尼族呢又融入了彝族，即今中国56个民族当中的彝族。红军长征途中刘伯承与彝族小叶丹歃血为盟的故事传为美谈。歌剧电影阿诗玛呢那是民族影视的经典。阿诗玛要是汉译那就为蛇女，那么蛇女就是古川人的图腾。宋金元时期戏曲中有很多带有川字的剧目，比如打王叔密川、天下太平川、文房四宝川、风花雪月川等等。明清时期西山梅与北京城的密切关系也用到了川字，比如说京城百万之家皆以石梅代薪，是石梅一川，京城引川均赖西山之梅等。这个川呢为灶，川底下村北边有一处险隘的关口，地形呢就如灶。明代设有川里安口，村在其下，故名川底下。这个字笔画多，似乎很难写，但聪明的川底下呢编了一句顺口溜，就把呢这个复杂变简单了，就是星字头林字腰，大字底下用火烧。就是这个川字。川底下村呢古代守口的军户所形成的村落，村内呢韩姓是大户，为沿河口守关韩世宁的后裔。那么辽金时期呢这里设有南岸口，明代呢设呢川里安口，为保卫北京四镇三关中珍宝镇紫荆关沿河口守备所辖的17驿口之一。地处呢经黄草梁通往宣化张家口的古道上。这四镇呢就是辽镇、蓟镇、昌镇、珍宝镇。三关呢那就是内长城边上的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正是因为如此，川底下村的居民建筑聚落整体上是一座依山而建的元宝型城堡，那么具有严密坚固的防护系统，但又蕴含了中华儒家和道家及风水文化的建筑风格。2001年由燕山出版社出版的《门头沟文物志》当中记载，川底下有山地三合院、四合院74个，房屋呢689间，其中一广亮院、石英居、双殿院、瞭望哨院、罗马殿院、独立城堡院等最具代表性，是已故的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生前曾经讲到，川底下古三村是一颗中国古典建筑瑰宝的明珠，它蕴含着深厚的北方建筑文化的内涵，就其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来说，不仅在北京，就是在全国也属珍贵之列。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协常务理事、中国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吴冠中先生说，川底下古山村是北方居民的周口店，仿佛从火山灰里扒出来的意大利庞贝古城。那么除了民居建筑以外，这儿呢还有伏魔龙神圣庙、娘娘庙、武德庙、山神庙、马王崇王庙，据说还曾有过魁星庙。 那么甲午战争时期呢，川底下韩姓子弟赶赴战场有立功受赏的，抗日战争时期呢，川底下村有21个院落9栋228间房屋被侵华日军烧毁，全村呢有60多人参军入伍打击侵略者，22人呢光荣牺牲，4个人负重伤，为民族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2001年底，川底下村被列为北京市历史文化保护区，2002年被列为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被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05年被评为中国最具旅游价值的古村落，2006年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被评为了北京市最美乡村。那么门头沟斋堂镇灵水村呢，位于镇域东部的桑峪口内，西南呢距镇政府3公里，东南呢距区政府直线距离啊 32.5 公里。2016年户籍人口呢为234户，659人，总收入啊是2225.27万元。2005年被国家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公布为啊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这个唐朝大诗人文学家哲学家刘禹锡啊，在《陋室铭》一文当中讲，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那么现在看这句话呢，对于灵水村啊再恰当不过了。斋堂镇灵水村呢、啊、背靠着莲花峰，面朝啊只有灵水可以看见上有仙人的抓阄山，那么南北啊各有一条沟溪，村内还有龙池。古书上记载着灵水啊，那么写出来呢是冷，哎，这个也有叫冷水的。村内呢有南海火龙王庙，可谓水火相济。灵水村呢是个有着上千年以上历史的古山村了，其东面呢是桑峪村，曾出土距今约11万年的人骨骨化石，前面的东湖林村呀是距今约10000年的东湖林人的聚集地。灵水村内呢还有一个灵泉寺，明代院属杂记里边称说起自汉时弘治年僧园海重修。那么有专家学者根据清水河畔的双林寺啊辽统和十年这个记载认为，当时灵水村的已经存在了。村内的南海火龙王庙啊里边有百豹鱼、百豹桑，灵泉禅寺内呢有古银杏树，村东北路口外的呢有灵芝古柏，这些个古树可以为佐证。那么除了灵泉禅寺、南海火龙王庙、灵水村呢还有天王庙、文昌庙、魁星楼、圣泉庵、玄帝庙、天仙圣母庙、西王母娘娘庙、关帝庙、白衣观音庵、三圣庙、二郎庙、五道庙、马王庙、牛王庙、虫王庙、山神庙、土地庙等20多座庙宇，儒释道俗齐全，且多属正规院落门口的门楼内设有门神龛，那么宗教文化之深厚可见一斑。不仅如此，灵水村呢还有过街楼、古戏台、白塔、皇家文书、龙池、碑刻等诸多的文物古迹。灵水村呢以举人村闻名于世，那么有一本书叫《文脉兴旺千年的举人村灵水》，这里边记载着即明清两代就出了数十名举人和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监生。民国初年呢有很多人考入名牌大学，现今考上大学的学子那更是不胜枚举了。山村文风长盛不衰，绵延至今，而全国众多的状元村、举人村、秀才村当中独领风骚。灵水村的举人呢有成为官员的，有成了教师的，有成了儒商的，有成了医生的。您比如说刘茂恒以明经啊凑收内阁中书，官至山西汾州的知府，那么死后呢还享受了国家的封诰。那么封妻印子的待遇，在清末光绪甲午科当中中举的刘增广历任山西左云和泾乐县的知县、吉州的知州、 候补知府等职。根据《齐家司志略》记载，清朝康熙年间呢，斋堂川一带文教渐兴，家悬户送，读书的风气还是十分的浓厚。而私塾先生呢，多出自陵水，有陵水老师卞京熙之说。有些文人呢，没能踏上仕途，却走上了商路。清朝及民国初年，地处深山的陵水村有几家铺号，最有名的德茂堂、三元堂、济生堂、吉庆堂、全义堂、荣德泰、三义隆、大清号等，都是村里的文人开办的。有的把买卖做到了逐鹿，有的呢做到了平津，有的经营农副产品，有的呢是开香厂卖香烛。有歌谣说，陵水有个王老井，做事理不通，过去呀卖炭包，现在下天津。陵水有个王老外，做事理不该，过去扛锄头，现在做买卖。王老井、王老外指的就是王朝龙、王朝凤哥俩靠经营发家了。兄弟俩呢各自有俩儿子，长大以后呢还各开了一家买卖，就是权益号、权益勇、权益盛、权益兴。曾官至到吉州知州的陵水人，他也是个举人，叫刘增广。不当官以后呢，把家里的德茂堂啊开得挺红火，成为了全村的首富。他本人呢还是个医生，村里的还出过几位名医，济生堂药铺那就是其中的一家。说不尽的风云变幻，道不完的沧海桑田，京西风云录，我是王月波。老话讲人杰地灵，陵水呢出名人，也出别的，你比如说核桃、红杏。那么陵水盛产优质的核桃，曾经呢是天津核桃市场定级定价的标准。那么斋当川里头的红杏啊最有名，陵水村的文风转化为民风，形成了特有的陵水民俗文化。有人呢将其归纳为陵水八德：核桃完打、鸡猪圈养、龙池三进、君子不争、爱心捐助、生财有道、诗书记事。而且呀各有故事，是一时难尽。陵水村的秋周节也是京西民俗文化的一大景观。咱们再说说琉璃渠村，这是第三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之一，以皇家琉璃文化和700余年窑火不息为显著特点。这个琉璃渠村呢原名叫琉璃渠，哎，俗称就叫琉渠，位于永定河啊山峡出山口的西岸，和三家店呢是隔河相望。2016年户籍人口啊490户，941人，经济总收入啊是 1.0085 亿。由于这里南临对子淮山，盛产呀堪烧琉璃，那么北代的辽代又烧着辽三彩和白瓷的龙泉夯窑，东临永定河，那么水源呢不缺，技术不成问题。京西古道西山大路上由村中经过，那么交通呢也比较畅达，所以早在元代初期呢就建有了琉璃窑厂，朝廷呢设琉璃局就在这儿，专为皇家呀建筑烧造琉璃。那么著名的学者赵书先生曾经说，说如果我们走在天文广场上，由前门往北这么一看，你就会被中华文化的色彩审美方面的博大精深而感动。为什么呢？蓝色的天，黄色的瓦，红色的墙，白色的桥，红黄蓝三原色那样完美的结合在大自然之中，非常的纯爽朗，如同慷慨激扬的锣鼓那样铿锵有力。就是琉璃文化把我们中华民族对于这种色彩的感受，这种爱憎分明的态度，这种慷慨激昂的手法，用几种高纯度色彩表现出来。红黄蓝三原色用白色托起来非常大度，没有琉璃文化能这样完美吗？能这样统一，这样和谐吗？那么大伙都知道，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但很少有人知道 他的初衷是为了寻找黄金盖屋顶的东方大汗国，而这黄金盖屋顶实际就是中国琉璃瓦覆顶的皇宫，但是呢没找到，因为他的东行方案呀被否定了。那么倒是意大利商人出身的旅行家马可波罗，他来了中国了，不但见到了居士罕见的卢沟桥，还见到了元大都皇城。在其游记上写道，顶上之瓦皆红黄绿蓝及其他诸色，上涂以釉，光泽灿烂犹如水晶，即使原楚亦见此宫光辉，应知其顶坚固，可以存久不坏。所说的也是琉璃覆顶，这样才能够使皇宫显得金碧辉煌，至高无上。那么北京海王村呢有琉璃厂，但所用的这个干的土啊却产自门头沟的琉璃渠。那么该厂停产以后，这个琉璃厂成为了有名的文化街。中国建筑史学家刘敦桢在《琉璃窑艺文》当中记载，琉璃赵家原始自山西迁来，初建窑宣武门外海王村，后扩增于西山门头沟琉璃渠村。那么冲厂商承造元明清三代宫殿、陵寝、坛庙各色琉璃作，垂700年余资。那么清朝乾隆年间，琉璃赵作为皇家官窑厂商，在琉璃渠村这个官窑旁立宅办公，现存厂商宅院，不仅建造琉璃，还承揽门头沟圈门的泄水沟工程，在琉璃渠村东口修建琉璃过街楼，在三家店设山西会馆，在琉璃渠村呢北边建立起万元铜扇茶棚，把这个妙峰山进香南道由走军庄西边改走琉璃渠，并使其呢成为了妙峰山的正路。琉璃和古道使琉璃渠村的商业啊那是经济十分发达了，商场店铺数十家，其中以邓家的天圣殿为最，有这么一个天圣殿半个门头沟的说法。琉璃渠村目前还保留着很多建筑精良的四合院，那么以及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过街楼、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关帝庙啊、厂商宅院啊、万元铜扇茶盆啊，那么原来还有白衣庵、老君堂、娘娘庙、龙王庙、五道庙等等庙宇和戏台。琉璃烧造技艺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该村的五虎少林会和水茶老会也曾赫赫有名。虽然为了首都北京天更蓝，琉璃渠村的多家琉璃瓦厂现在已经关停，但琉璃文化依然独特而炫酷。地处永定河西山文化带上的门头沟区，至今保存着北京市最大的古村落区，除了村底下陵水琉璃渠三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外，还有三家店、黄岭溪、韦德水、燕家台、马兰、沿河城、碣石、千军台、东石鼓岩等国家级中国传统村落，在文化方面各领风骚。那么目前呢，门头沟区对村底下陵水啊、琉璃渠三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正在进行着保护性的升级改造工作。说不尽的风云变幻，道不完的沧海桑田，京西风云录，我是王月波，咱们下期再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月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周末节目，